盼月光下。幸福的老人在火把下举杯，丰收岁月添佳果。活泼的小孩在火把下游戏，手捧年糕齐祝忙。

上的乐趣，为祖国拼搏，我无比荣耀。 有你，有我想听的歌。 有你，有我听的歌。